最终显示边个有罪，日日夜夜尽力做温女，日后便能求得安居，敢去面对，我是对，我是对，你最终是多尽废去，日日夜夜尽力闹不惧，自问做人从不心虚，总有乐趣，我是对，我是对，最终显示边个有罪，日日夜夜尽力做温女，日后便能求得安居，敢去面对，我是对，我是对，每种奖罚至案以后，谁主宰有罪，而被判有罪悭点眼泪， 如幻变不可失去，静静沉淀了再追，再面对狠狠一句，学习潮浪里寄居，不要累兜累，不要累兜累，想下亦有罪，终一世不算犯罪，力求进取，没有眼泪，没有眼泪， 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， 我的老